哦。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部东部零星小雨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在广播节目中，如果您也想您的一些情感问题和我们来讨论，您可以参与进来。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之后大家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还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我的微博，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给我留言就可以参与节目。那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董老师啊，在这个家庭当中啊，孩子爸爸妈妈共同参与教育这件事情都很重要哈，很多父母都有这样的共识，但是也有这样的家庭，那有妈妈呢就在问我们说，爸爸一直是在外地工作，从孩子4岁开始到现在孩子4年级，那爸爸回来的时间只有假期才回来，假期回来呢和孩子也就待那么10来天20天，以玩为主，不是以教育为主哈，因为孩子可能也觉得一直这个爸爸可能觉得孩子一直在缺乏爸爸的爱，所以每次回来呢都是带着孩子玩，作为一种补偿吧。这妈妈说呢，说孩子是一个儿子，那么现在呢就已经感觉到这个孩子吧，因为经常不和父亲在一起，胆子比较小，很多事情不敢尝试，不敢探索。另外呢，孩子好像这个现在他的同班同学有一些都似乎提前要进入青春期了哈，这个妈妈也在担心，说我的孩子这个会不会他在这种性别意识方面呀，在这种性别教育方面啊有什么缺失呢？我读了一些这方面的书，我自己啊这个有的时候就会有点焦虑，就会觉得我的孩子爸爸总是不在跟前，那他爸爸回来以后呢，其实也就是带着他玩儿。他不是愿意板起脸来教育孩子的，那么我当然也不愿意他这样做，况且他可能是觉得一直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没有陪伴孩子，那么他也有讨好孩子的心态，孩子想要什么他就给孩子买，孩子有什么需求他就尽量的满足孩子。另外就是当我和他在面对孩子，同时面对孩子教育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容易扮演好人，那这样的话呢，有的时候他回来我反而觉得很烦，我并不知道对我的孩子做人做事教育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的节目。 确实是现在很多父亲可能对家庭的投入少一些，工作原因吧，特别是如果是在外地还有在国外工作的，可能投入就更少。这个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呢？多多少少肯定是有的，因为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亲的角色还是挺重要的。3到6岁可能对父亲的角色已经有一定比较强烈的需要了。因为他需要 做性别意识的这种分化，然后还需要有一个模仿对象，而且有一些理论也告诉我们说，父亲其实意味着勇气，坚强，规矩，还有意志力，包括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探索之类的。但是从一些实际的案例上来看，又没有像理论上说的这么大的影响。有些家庭父亲也是长期在忙，孩子成长的也挺好。这里边可能有几个关键的因素。第一个因素呢，就是爸爸再忙，其实他也应该有时间跟孩子通电话。这个还是挺关键的。就算是不能当面去陪伴孩子的话，那么比如说每天或者是每周有几个高质量的电话沟通，其实能起到不错的作用。我原来见过一个父亲，他们家孩子小，不到五岁，然后他也是经常出差忙，他就买那个绘本的时候啊，他就买两本，然后给孩子留下一本，他拿走一本，这两本是一样的。 这倒不错，就是孩子在看什么的时候，他自己也知道孩子在看什么。 在看什么，而且他通过电话给孩子讲。他这拿一本讲，孩子那边翻一本。也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是第一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父亲回来之后会对孩子进行补偿性的陪伴。补偿性的陪伴其实就是所谓的那个高质量陪伴。回来之后会跟孩子好好的待半天或者是一天。但是这个半天和一天呢，他会，你不能说老玩手机或者是什么的。就得好好陪孩子。 那陪孩子玩是没错的。 没错的。这个里边就会出现刚才这位女士说的担心，就是父亲好像只会满足孩子。然后我批评孩子的时候，他还出来这个当老好人。 当好人。对。 这个正常。因为父亲还不具备对孩子严厉的基础。因为他陪伴的少。他一严厉孩子就伤心了。所以父亲他这个时候的第一的内在他也有感知，第一需求就是先跟孩子建立好关系，再去辅助妈妈教育孩子也好，再去立规矩也好，所以爸爸这么做是对的。那么这时候妈妈就不要给爸爸制造困境，就是不要去挑战这个爸爸的这种要跟孩子建立好关系的这个第一需要。有的时候这个容易出现这种问题，就是妈妈管孩子，孩子求助爸爸，爸爸就心软了，妈妈在说爸爸，说这个那个那个这个的，这样容易给孩子造成什么影响呢？就是爸爸帮不到我，保护不了我，这个是在这个阶段造成的影响，并不是爸爸溺爱孩子造成的影响。然后等爸爸跟孩子的关系恢复建立好了之后，自然规矩的东西或者勇气坚持的东西，再发展出来，这样是比较好的。如果没有这个阶段，直接就是这个规矩或者是一些带有挑战性的东西的话，对孩子反倒是不太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这说了两个因素了哈。 对。 第三个因素就是母亲怎么去跟孩子描述父亲。有些母亲就会说，你看 你爸也不顾家，也不管我们，就知道自己在外头潇洒。 对，就是常见的话。 常见的，对吧？这个显然就不好，因为孩子就会觉得，哎呦，这个爸爸原来是这个样子的。 对。 有的呢，我看就挺会去做这种建构。就第一个就肯定爸爸的忙的意义，第二个肯定爸爸对我们的爱。肯定爸爸的这份责任。帮着孩子，帮着父亲在孩子心目当中树立起一个很挺好的一个印象来。一个父亲的形象，你看特别是古代的小孩好多也没见过父亲，打仗打仗去了嘛，但是不也都成长得挺好吗？那时候我估计咱们只是在猜测哈，很少有母亲当着孩子说你爸这个你爸那个， 说你爸不好的， 不好的应该都是说英雄啊战争啊什么这些东西，对吧？所以父亲的形象是可以被建构的。这个是第三个。第四个要注意的点就是，别形成那种情感关系上的那种偏离。就是你跟孩子走得过近了。这个才是真正影响孩子不管是性别心理啊还是自己的这种性格独立性啊发展的更重要的一点了。就是爸爸不在家，妈妈跟孩子过度依恋。就妈妈很多情感投入到孩子身上了。这个时候会影响孩子的性心理和性格心理的发展。 那这个其实还是挺普遍的哈。 对对对， 正是因为爸爸不在家，妈妈和孩子相依为命的，而且妈妈会觉得一个人带孩子身上的责任很重大，那么他和孩子之间就是 几乎是时时刻刻会绑在一起。 对。 所有这个除了孩子上学呀、这样的时间哈、所有的业余时间，如果妈妈能和孩子在一起的，可能都会和孩子在一起。 对。 那我也了解身边也有这样的家庭，那也会感觉到，比如说一个妈妈带着孩子的时候，妈妈从事任何活动都会带着孩子。 是的，是 的。因为没有其他的人能帮她分担。 对。对， 那另外就是她在孩子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孩子的吃穿用度啊，任何一方面呢，都会和孩子紧紧的粘在一起。 对。 所以这样的话，在这样的单个一个人妈妈带孩子的家庭中，似乎是很普遍的。 对。 而且孩子也会对妈妈很依恋。 对。 因为任何事情都会先想着我妈说， 对， 妈妈说， 对， 我妈会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何。 对。 嗯 嗯，这个空间不关键。 嗯， 关键的是心理空间。 嗯， 就是我会看到很多小孩有这个现象，挺有意思的哈。 嗯嗯， 当然也值得注意啊。 嗯， 他这个跟爸爸表示亲密的时候要看一眼妈妈。 哦， 你看这就有点问题了。 哦， 啊，就是看看妈妈愿意不愿意。 嗯， 啊，当妈妈去跟父亲有所争吵的时候，孩子会立马过去打父亲。 哦， 或过来抱着妈妈。 哦， 哎，这个也不太对了。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就比较明显的，就是明显的对爸爸就是没有示好，就算爸爸回来也没有示好啊，这个可能就稍微夸张一点了啊，但是也有。 对，我也见过这样的家庭。 对 对，爸爸经常出差，然后回来之后，有一次我在一个朋友家里做客，也是这样的，儿子在那玩那个游戏。 嗯。 平时儿子是个学霸，只有这个周六周日回来的时候会玩玩游戏，而且功课很好，所以他妈妈呢也是允许他玩游戏的。那他爸爸呢，因为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爸爸出差可能是已经有小一个月的时间了。回来之后，这个儿子就这个他进去跟孩子打招呼，这个孩子基本上就 没反应， 没有什么 反应， 没有什么反应的。对， 对， 看一眼照样玩，就是来了一句哦，知道了，回来了，知道了，就是这种感觉。 没错， 对对，我当时也觉得哎，挺奇特的哈。那后来在观察，因为是我的朋友，那么也会有一些聚会啊，这样的观察中，包括我们。有的时候的聚会他也会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嘛。那确实是感觉孩子和妈妈是很亲近的。并不是一个不懂得情感交流的孩子。 对。 但是可能他向来对他父亲一直都是这样，因为他父亲一直是一个出差的角色。 明白。 就是现在咱们说的那种隐形爸爸。 隐形爸爸。 啊，对。 就好像对父亲有怨气一样。 啊、哦。 就那种感觉。这个就不太好了。还有的就明显的能听到妈妈的语言里带着那种过度亲密的话对孩子。我见过一个妈妈抱孩子亲密的时候，那个孩子小女孩脸上一脸无奈。就那种感觉，就是那种，你看没办法，我妈好像需要这样，但是我不需要了，我又不能说，就那种感觉，这个就过度亲密了。 明白。 对，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其实也简单嘛，就是第一个有自己的事儿干，第二个呢，尊重孩子的成长发展规律，特别是到六岁，他的第一关系人就不是父母了，是小伙伴了，跟老师了。就要勇敢的去把它放出去。平常尊重孩子的思想、情感、行为的独立性，特别是对父亲的评价，允许他有自己对父亲的感知，别老影响他。这个的就不太好。 啊，对，有些可能孩子说，哎，我爸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妈马上可能就说了，你哪知道你爸如何如何、啊。 对，好多呢。 这是生活中好常见的。 对，这父亲的形象呢，就我也跟一些父亲有过，他们也有过抱怨，就是竖不起来。就是在家里想权威一次吧，那个妈妈就说，你看你又不管，你还发脾气。然后慢慢的树立权威吧，又没有那么多时间。 对， 得陪伴啊，得一点点来。妈妈有时候可能还就跟这个案例说的似的，还唱，你怎么还唱红脸呢，是吧？然后反正是搞得父亲的角色，一个是没有办法客观的确实，工作嘛，还有一个就是想融入的时候呢，主观上又有困难，到最后真的是这个家庭就会出问题了， 妈妈提这样的问题，也是觉察到 有没有什么自己做的不妥当的地方，或者说和爸爸之间什么样的关系，和孩子之间关系的距离会不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影响哈？那妈妈可能已经有这样的察觉了，所以才来问咱们的。 对， 我相信收音机前网络前应该还有一些家庭也是这样，或者是爸爸或者是妈妈可能很忙，平时陪伴孩子的时间并不多，但是其实在孩子的心中可能爸爸和妈妈同样的重要。 是的。 所以多陪伴他的那一方，那么再怎么样也要让孩子知道明白另外一方不能陪伴可能是出于无奈，也是出于对这个家必须要奉献的这样一份牺牲。 对。 所以其实另外一方也是很难受的，很别扭的，不能陪伴孩子啊。 对。 好，谢谢董老师。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面一个问题是一位丈夫问到的问题，他说我和我妻子，我们两个人现在已经是结婚10年了。刚刚结婚的时候我家里边特别的穷，而且当时呢家里因为父亲生病的原因还负债，什么都没有。他父母当时也是不答应他嫁给我的，但是他还是嫁给我了。所以自从我们结婚开始，我对他一直是有一份感激。那后来呢，我们两个人也很努力哈，家里的账两个人都还完了，家里也有了存款，那我们也有了孩子。我呢经常不在家里，因为我工作的地方离家里大概有100多里地，所以有的时候呢是回不去的。那么他呢在家里，开始孩子还这个在我父母那儿，那他也经常到我父母那儿去。后来呢孩子留到我父母那儿，由我父母来看管，他就一个人在家。最近这半年我就觉得我回到家里他其实不高兴，也不太愿意和我讲话，而且呢总是找理由，不是很亲近。那么有的时候呢听得出来他找茬在吵架。再后来我就发现他有编谎的地方，我呢就开始比较警觉了。那后来呢在一次吵架当中，我大概说话有点过激，这时候呢他主动的在吵架中就向我暴露他已经喜欢上别人了。我当时听完了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一时糊涂啊，你还是会悔改啊，你还是怎么想的呀？他说我妻子当时说，他说开始可能是一时糊涂吧，但是现在不糊涂了，已经想好了。因为自从有这个出轨这件事情开始，他说他怎么看我都不顺眼，他也不想和我在一起了。那我问他孩子怎么办，他说随我安排，给他也行。他说我要是留着的话，那可能就由我父母照顾的更多一些。他说你也一般照顾不了孩子。我以为他可能是对我有怨言，比如说这几年因为要挣钱我太忙了，有的时候把家里的重担全部都扔给了他，虽然我父母能够帮一些忙，但是毕竟他一个女人挺不容易的，而且我总是不在他身边。那我也向他说了，我也在第三天我自己就向他赔了不是，我告诉他是我自己有些地方做得不够好。可是我说完这些呢，我觉得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心思回转过来。他好像一心一意的是想和我分开的。我就侧面的打听了一下，我也问了他，结果我才发现那个人呢真的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那个人40多岁离婚，有2个孩子，而且那个人不务正业，没有什么正经的工作。那个人的孩子基本上都是由前妻在养着，那个人给孩子交的这个费用都交不够。我打听到了这些，我都跟他说了，我说你为什么要让自己和那样一个人在一起呢？他说那个人愿意和他聊天，愿意和他说话，让他觉得很暖心，而且他说他就是觉得 那个人很好。他说那个人其实是有很多苦衷的，我是不能了解的。我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们还僵持着没有离婚。我真的从心里还是觉得最初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她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女人。所以我特别希望她能够醒过来。我不知道我现在该怎么办。 嗯，我们从头来帮她捋一捋这个事儿啊。 嗯。 首先第一个来讲，距离确实对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有直接影响的。 嗯。 啊，虽然我们有时候尽力的去弥补这种影响，但很多时候还是弥补的效果不是那么好。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当婚姻里边出现问题的时候，如果我们不直接去面对和解决的话，可能会用其他的手段来解决，比如说这个出现感情上的出轨， 嗯， 这也是解决婚姻那个问题的一种办法。你看，其实，在争吵过程当中，他试图让先生知道发生了这件事儿，其实这种就是具有一定破坏性的， 嗯， 出轨。第二个呢，他出轨的那个人，他往往喜欢的是那个人的一点，就是很片面。 嗯， 就是能陪我聊天，能什么啊？其他都不管， 嗯， 只要这点就行。其实这个也，暴露出来这个妻子在原来的婚姻之内严重的缺失是什么？ 嗯， 啊，缺失的可能就是这种关注、沟通、理解和陪伴。 嗯， 那么先生在这个时候其实做很多事情，他的作用和意义不是那么大，因为好像妻子就陷在那个漩涡里边。越拽越往里走， 嗯， 就那种感觉，所以与其还不如就，我们就是怎么说呢？这叫从动机上或者从根本需求上去下功夫。他现在这不是看到的妻子的这个行为吗？ 嗯， 然后他通过说道理的方式想让妻子明白，但是你知道说道理，它里边更多的传递出来的是还是没有情感的关注， 嗯， 啊，还是没有温度。啊，因为道理本身就没温度， 嗯， 而妻子正好需要的是这个东西， 嗯， 你在这个时候还说道理，希望他明白，这是我们好多人犯的一个错误惯性， 嗯， 哪那么容易就明白啊？有些事情人钻到那个牛角尖里， 就好难明白， 好难明白的，说什么都没有用， 嗯， 所以不如往动机层面去互动一下。动机层面，妻子有两个，第一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知道你对他的忽略。 嗯， 第二个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让你知道他需要什么。 嗯， 你与其还不如直接给。 嗯， 直接给关注，直接给陪伴，直接给有温度的东西。 嗯， 而不是试图像一个局外人。 嗯， 智慧的人， 嗯， 看明白的人，懂得道理的人去给太太去讲道理，希望太太能够明白。 嗯， 所以我给这位，首先这位先生挺不容易的哈。 嗯， 在这种情况下。还去做了调研是吧？ 对， 这就是男人解决问题的办法 啊， 要有证据，实事求是， 对 啊，把这摆在你这儿。 你看那个人，我都已经给你查过了，那个人真的不好，你不能去托付终身。 对， 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糊涂哈？ 没错， 如何如何如何的， 没错， 确实是哈。 对， 在一直在讲道理， 在讲道理嘛。 嗯， 就是妻子的感觉里，就是你看你还不明白。 嗯， 我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你老是除了道理就是冷冰冰，就是距离。 嗯 啊，你还是。又来给我讲道理， 嗯， 其实不就更往把妻子往外推一步， 往外推了 啊，妻子就更希望用这种加引号犯错误的行为来让你明白这个道理嘛， 嗯， 你还不如就开始安排个浪漫晚餐，送妻子最爱的东西， 嗯， 然后回家给她好好，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她妻子需要什么哈，煮饭， 嗯， 然后陪伴， 嗯， 然后变得温和温暖有温度一点，我因为我能感觉到她挺爱她妻子的， 嗯， 对吧？ 但是爱的蛮理智的， 爱的挺理性的， 嗯， 啊，然后呢，这个时候就多点感情上的互动， 嗯， 先别提那个，讲那个道理， 嗯， 那道理是冷冰冰的，然后这样慢慢妻子可能还会往回来一点，当他这个得到满足之后，他自然就理性了，他不是不理性， 嗯， 他肯定知道。他肯定知道外头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嗯 嗯，只是你没有满足他，没有找到他那个点，他就拿这个来跟你说话，来攻击你。再往深层来说，对，我就是要找一个不负责任的， 嗯， 我就是找一个什么，他只要花言巧语哄我高兴就行， 嗯 啊，我就不找你，你负责任，你把债务还清了，你又怎么着？那有什么用啊？ 嗯 啊，这不就是攻击这个男性吗？ 对 对 对，对 吧？所以这时候你就从最根本的动机上去做就行了。给他温暖，对他好点，别讲道理了。 嗯，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就像咱们这个男性朋友所问的这样哈， 嗯， 妻子好像对他说那个意思是 我跟你之间连感情都没有了， 嗯 啊，所以我就是把出轨的事情我就暴露给你了， 嗯， 因为我都想好退路了， 嗯， 就是我和你离婚， 嗯， 那要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也都很担心， 嗯， 这个丈夫如果再用温情来打动这个妻子， 嗯， 这感情还能回来吗？ 能回来，他往往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第一个我暴露给你，我让你知道有两个意义， 嗯， 第一个意义呢就是来阐明婚姻里边发生的事情。 嗯， 第二个呢就是缓解自己的自责和内疚感嘛。 哦， 啊，就是我嚷出来了就这样了，总比我天天藏着那样还要舒服一点。 嗯，啊，那说到这儿，是不是这个男人的出轨心理和女人的出轨心理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对，在这点上是相似的。 哦， 啊，在这点上是相似的。 哦， 就是那种因为有时候隐藏一个秘密啊， 嗯， 所付出的心理代价 太大了。 太大了，有时候还不如 把它说 出来，说出来呢。啊， 但是如果一个男人已经铁定跟他老婆说，我告诉你我出轨了， 嗯， 我那个还是打算离了。 嗯， 这个和女人说我告诉你我出轨了还是打算离了，啊，是不太一样的。 不太一样的。女的这么说了之后较比容易挽回。 嗯。 男的这么说了之后女方要去挽回男人挺难。 嗯 嗯，挺难，往往会出现做什么都做不对，就是女的， 对， 做什么都人家都看不上，做什么都做不对。 是啊， 反过来讲呢，要容易一点，就是女的这么说了，男的去做要容易一点。虽然也有挑剔， 嗯， 挑剔是为了什么呢？挑剔就是为了你变得越不好， 嗯， 那个我的这个行为就越正确嘛， 对，我就越有理由嘛， 越有理由嘛， 嗯， 对啊。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别讲道理了， 嗯， 你去对他好，然后努力的去让他感受到这个东西， 嗯， 然后慢慢的，女的是这样的，嗯，女的是当感受到温暖和关爱的时候，她才有一些理性，她的理性的东西才可以起作用。男的不是，男的好多男的是，我得先理性上认识清了， 嗯， 我才可能把情绪降下来， 嗯， 他有时候是反的， 对， 啊， 对， 我理性上认识不清。我的情绪就没法往下讲，我想不通嘛。 嗯， 嗯，就那种感觉。 嗯 嗯， 所以看来，如果家庭当中是妻子或者是丈夫出轨，那么我们处理的方式还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 是吧？ 对。 好，那这位丈夫呢？听到这儿，可以按董老师说的。付出的是温情哈，现在， 嗯， 可能还有挽回的可能呢。 对， 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荣峰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下半时段，您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参与我们的节目。 Lisa, my love, 你眼睛深处好多紧闭的窗户，如果我付出能给你幸福，能否让我同住？其实爱是不好走的路，谁不是千辛万苦，带着伤口入，含着泪顽固，不肯后退一步。I wish I 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 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中的每一分。 PM，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2018年北广生活时间微信商城荣耀升级童装上线，限时折扣，秒杀多人拼团，一应俱全，专业人员深入工厂车间，走进田间地头，优质的商品选择，专业的品控把关，推荐更优质、更稀缺、更超值的好商品，为您的购物多重把关，保驾护航。微信搜索北广生活时间，月月有好货，周周有新品，天天有折扣，惊喜不断，精彩无限，是您随时随地值得信赖的专业购物。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南部东部零星小雨转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这里继续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播出，您可以通过广播频率 FM107.3 AM1026 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APP 听听 FM， 找到今夜思雨时收听我们。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是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继续看一位男士问到问题哈。他和妻子结婚不到2年的时间，妻子还正在怀孕中。他说我的工资啊是我妻子的3倍。他说我们俩是在一线城市哈。我们住在一起，我妻子管着家里的钱，拿着我的工资卡。但是我从来都没有看过我妻子的工资卡，没有看过他的银行账户。如果我需要现金呢，我就问他要。但是我这个人吧，一般我总是手机余额宝消费，那我呢每次我都保证有5万元的存款在我的这个手机里哈。这是我婚前其实就存了这么多了，然后每个月我如果花了多少钱呢，发工资的时候啊，我就再给我自己充值充多少钱哈，反正我一定要保持5万这个数。一个月前我妻子提出让我少往这里边充钱，他觉得利息不高，不如在工资卡里凑满5万可以买理财产品，我就不愿意了。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考虑考虑吧，但是我这个心里边吧就开始翻腾了。我觉得家里的钱大部分都在他手里，我感觉没有享受到家庭公共财产的支配权利，而且呢他也没有让我看过他的工资卡里的资金流水啊。我们在其他的问题上现在没有什么矛盾，关系也还融洽，我不想为这件事情争吵。我呢甚至也想了一些理由，但是我就想问问啊，就是为啥我妻子要干涉我这个怎么用钱呢？ 嗯， 另外就是为啥我心里会不舒服呢？另外还有就是如果我拒绝了他的这个提议的话，会对我们有啥影响吗？ 妻子为什么会干扰你的用钱啊？这个在妻子的心里，他肯定是公共财务的， 嗯 啊，他觉得这些都是我们的， 嗯 啊，然后呢，有足够的互相信任的，所以他也不公开他的财务，还把这位先生的这个钱全都归拢过来一起打理。 对， 对，这个其实挺常见的，有时候在合作当中也这样， 嗯， 就我就觉得你信任我来，我就理所当然了， 嗯， 都无恶意， 嗯， 但是呢，就忽略了人他有一个最基本的信任底线。 嗯， 跟安全感相关的， 嗯， 也就是说叫知情， 嗯 啊，对吧？有时候不知情的时候就没有安全感，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先生呢原来婚前有个习惯， 嗯， 就是自己在余额宝里边要够50000，心里才踏实， 嗯 啊，所以这个习惯在婚后一直延续下来。没想到婚后又让妻子给要把这50000也给拿走。 啊， 放到工资卡来做利润更高的理财嘛。 嗯， 所以先生其实的，我觉得他倒不是心疼这50000块钱，他是自己那个安全感的底线在资金上的被碰到了。 嗯， 啊，一个是知情权没了， 嗯， 再一个仅有的50000块钱的底线可能也没了，所以先生就难受了。 嗯， 至于先生说我要去跟妻子谈会不会影响到感情，这东西看你怎么谈。 嗯， 在我的经验里，很多的感情影响是因为避而不谈。 嗯。 或者是编个谎， 嗯， 看似善意， 嗯， 其实给自己挖了个坑，啊，所以我给他的建议还不如直接谈，啊，就直接说，把自己的这个想法、 嗯、 疑问或者是顾忌讲出来， 嗯， 啊，反倒是效果不错， 哦， 啊，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我越来越去认同这个经验了， 嗯， 随着我个人的这种经验和咨询经验的增加，哈， 嗯， 就尽量有什么事情。说实话，但是讲技巧， 啊 啊，这不是说实话不能直说啊， 嗯， 直说有时候就人家对方受不了，说实话但讲技巧，哎，这效率最高， 嗯 嗯，也不挖坑， 啊 啊，比如说他可以跟他太太说，他说其实我挺愿意把钱交给你打理的，第一个我觉得省心， 嗯， 第二个可能真的是比我自己打理的时候财富很增值， 嗯， 但是我有一个个人的习惯，还希望太太能够理解哈， 嗯， 甚至你可以说还希望领导能够关照一下，就是我这个支付宝里我要没有50000块钱吧， 我心里就不踏实， 我就不得劲儿，我就各种的就没有安全感， 哎， 啊，然后看看这个怎么一起想办法来破解一下，这样呢就把你个人的问题变成大家一块儿来面对的一个问题了。 对，我看到他还给咱们补充了一些哈， 啊， 正如这个董老师所说的那样，他也是想的是能不能先编一些理由啊， 嗯， 如何拒绝掉他又不伤和气呢？ 嗯， 但是看来这个董老师已经说了，你别编那个， 对对对， 别给自己挖坑哈。 对， 他也说到了自己的诉求，他说我也想共同支配家庭财产。 嗯， 啊，他说我也想提出来这样的哈， 嗯， 就是这个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可以。 嗯 但是你现在他是形成了家庭习惯了， 嗯， 你原来都不管，一直让太太管，你现在突然说要共同支配想管，我可以告诉他一个方法， 嗯， 就是用建议的方式进入， 嗯， 啊，比如说哎有一个什么理财产品，提个建议，哎这个挺好的，我们买这个，啊，或我们会兑换点什么元什么元之类的，哎，用这种方式慢慢的介入进来，可别正儿八经的说那个。原来都是你管，现在不行，现在要咱俩管， 嗯， 啊，对吧？然后所有超过10000的支出必须我们俩共同签字，那就有点太刻板了 啊，对， 商量着来吧，反正是， 嗯，对，嗯，看来就是刚才董老师说的这一点哈，嗯，如果我们在家庭中夫妻两个人或者说这个伴侣之间，我们有什么心里的这种小疙瘩了。有些人就是像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样，董老师说的这样，有些人会绕着圈说， 嗯， 或者说不说心里话， 嗯， 找一些其他的理由来说。 对， 其实这样的话，对方和自己心里都会不痛快， 能感觉到， 貌似感觉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对方会觉得你不诚实， 没错， 你没说心里话， 没错。 你这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吧？我觉得我提的这个建议挺合理的， 对， 你为什么你要闪烁其词的给我一些理由，就反而会不舒服，是吧？ 这个成本太高。 嗯， 这个当时可能觉得掩饰过去了， 嗯， 但后期就是个大坑， 嗯 啊，一不小心说漏了又是个问题， 嗯 啊，然后再有一个，其实你看人跟人之间他是有感觉的， 嗯嗯， 你高兴不高兴啊，是不是介意啊，我这个谎言是不是你真的信了， 嗯， 都能感觉出来， 嗯， 心里有数着呢， 啊 所以还是直接点吧，还是实在点，然后讲点技巧， 嗯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女生，她说：“我呢是农村长大的女孩子。” 现在自己的生活条件是不错的。那么我丈夫呢是城市长大的，丈夫是独子，丈夫家里的条件当然显然是好过我家里的条件哈。我们是在婚后丈夫家里边买的房子，我们俩现在都上班，收入也稳定吧，虽然没有太多的闲钱，但是家里呢应该还过得下去，已经有孩子了，生活也是自己觉得过去很幸福。但是现在呢就有一点问题出现了，也就是我的父母啊经常会让我补贴一下娘家，娘家总是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亏空。原因呢当然在于娘家的哥哥不是个挣钱的人，而是个倒腾钱的人，他的生活过得一团糟。这样的话呢，父母缺钱的时候，需要用钱的时候，父母就习惯性的来找我，而且总是觉得我嫁了一个城里人，日子过得也更好一点。再说我又是上那种比较稳定的班，工资呢也是比较稳定的。父母每次说这些的时候吧，一开始我呢会悄悄的给我妈给一点钱，一般来说呢我老公也发现不了，老公这个人啊心还是比较大的。可是偶尔父母要的比较多一些的时候，那我呢也会跟老公提一句，他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阻止。过去也都是一些什么添置电器啊，给父母买东西啊等等这样一些。结果最近呢，这个我妈妈张嘴问我要的钱就比较多了，问我要4万多块钱。这4万多块钱呢还是主要是要问我哥哥要的。这件事情吧我就不想给了，可是不想给之后呢，我妈妈又说了一些不好听的话，我自己又有压力。虽然我也很明白我不能够填无底洞，可是看着我妈妈很难受很为难的样子，我自己心里边更难受，我就跟我老公说了。没想到啊，我老公这次是真抱怨了，而且过去的事情其实他都记得，他是一下子火了。他说我妈什么都跑来问我要钱，我们家哪有那么多钱去填补你的娘家。这样的话呢我也生气了，我没想到的是这些事情他一直都记在心里，过去我都觉得他是个不在乎这些事情的人，可是没想到他都看在眼里还从来没说。我妈是觉得我们在城市当中生活可能是过得去的，但是我也跟我妈讲了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不是公公婆婆他们一直在帮我们，包括我们孩子的一些开销，公公婆婆也是拿出了大头，那我的生活也不会过得这么好。但是我妈毕竟不能够完全理解，况且我妈在心中还是希望我能帮到家里。现在吧，我就觉得我在中间特别的为难。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确实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习俗里的。比如说养儿防老啊，这个倒没错，这个儿不单单是 儿子 啊，就养孩子，然后呢这个让孩子再反过来供养自己，因为那时候我也没有养老体系嘛， 对， 所以都是这样来做的。有能力有出息的呢还要照顾到自己的兄弟姐妹，等于是整个家庭都要你管，特别是在农村这个就尤其多，家里的老大，不管你是男孩还有女孩啊，当你出来之后或者是你有了出息之后，那么整个家庭可能都需要你给予经济上的支持。因为父母他一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经济来源，而弟弟妹妹呢又开始到了有需求的年龄，所以这个时候好多老大都比较有负担。我个人的建议呢是，第一个，既然结婚了就以现在的家庭为主。第二个要量入为出。不要因为去支援别人而影响了自己的这个家庭生活。这个就全乱套了，不值当的，我就直接说啊，我觉得是不值当的。第三个呢就是我觉得要把这个界限给划清楚了。我可以管，我适当的管，但是你不能像有那种道德要挟一样让我来管，已经超出我的能力了。什么都让我管。然后我原来有个朋友，她是也是个女孩，从老家出来的，她哥哥买房子都要让她去掏钱。而且哥哥不好意思来要， 肯定都是妈出面。 妈出面，然后要这个要那个，就搞得她这边，她也结婚了，搞得这边就很为难。也很乱套， 就是再宽容的丈夫有的时候也有意见，除非你真是很有钱，这点钱对你简直是九牛一毛，可能无所谓了。你看一般的家庭拿出个几万块十几万块钱还是要动一下筋骨的，对吧？所以我觉得量入为出，以自己为主。第二个呢，就是这也是跟从心理学上来讲，这也是跟原生家庭没有分化清楚的一个表现。至少在经济上有过多的依赖，在心理上有过多的内疚感产生了，父母也通过制造内疚感让你觉得自己这么做是不对的。所以我觉得划清界限，量入为出，能帮多少帮多少，帮不了的就不要帮。你还得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你像那个家里的兄弟，他们有自己的手啊，有自己的脚啊，自己挣去呗。你这样帮帮到什么时候是一个结果呢？这是一个。再一个，你有可能还越帮他们就越坏。自己不努力了。反正是一伸手就会有钱来嘛。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这个时候可能理性要，这时候是理性战胜情感的时候。就是不要被那个来自于母亲的那种，不管他是委屈也好，或者是他是给你制造那种内疚感也好，不要过度的被那个控制。自己把自己的生活先过好，在这个基础上适当的帮助我觉得是可以的。 对，特别是如果自己的伴侣已经在意了， 对， 会影响伴侣之间的感情。 对的，他因为还不是，我原来遇到过，就是家里有钱，但是呢伴侣就介意，也是自己老偷着给嘛，就是不说偷着给， 对， 这个倒好处理，这个就是一个在这个事情上跟伴侣达成共识的一个问题。他不是没钱，就这些钱给出去对他们简直就没什么感觉， 没什么影响。 这个其实你给出这些钱去有影响了自己的家庭生活了，伴侣还有意见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除了情感之外还要分清轻重，划清界限，接下来再是情感的问题。 另外有一位女生说哈，已经商议结婚，快要去领结婚证了，和男朋友谈了一年半的时间了，但是自己就越来越觉得吧，男朋友的家里边好像不是很在意我，不是很重视我，我也并不知道是不是我想多了，问一下我周围的闺蜜，都快结婚了，到男朋友的家里去，男朋友的父母或多或少都会给一些礼品，那我们虽然在城市没有其他的一些程序化的定亲的讲究，但是呢周围的闺蜜都说，比如说婆婆给买了比较贵的包啊，婆婆给了一些金首饰啊，甚至这个买了一些时尚的东西啊等等，这些我的男朋友家庭条件挺好的，那婆婆呢过去也是职场精英类的人物哈，对于这些人情世故应该是懂得的，但是我们出去有一次我男朋友还有婆婆一起逛商场，她给我的男朋友当时买了一件挺贵的羊绒衫，但是给我什么都没有买，我当时心里就觉得有点别扭，因为毕竟再怎么样我心中想的，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其实很多人家这种给未来的自己儿子的伴侣都会买一些礼物，意思也要意思一下，可是我就是觉得他母亲好像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并不是说很在乎这些东西，而是在乎的是一种身份，我现在就觉得他们家的很多事情呢都是公公婆婆会和我男友来商议，但是很少和我来商议，而且对我似乎就是觉得是他儿子要娶媳妇了，可是我周围有很多闺蜜和婆婆的关系其实处得都很好，比如说和婆婆之间一起上街一起喝茶对方如果有什么好事了也都会想着，相互会惦记着，我就没有处成这种关系，总而言之我就是觉得他妈妈不太拿我当回事儿，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我的家世虽然一般但是也不是很差，我自己条件也不是很差，自己当然也挣工资，平时也从来没有想巴望着他们家的什么东西，可是我就是觉得这不马上就要领证了吗，怎么连面子上的事情都没有呢，甚至红包都没有给过两个呢。 跟婆婆的关系啊 不强求，处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处得好就好，处得不好就算。然后但是他这两件事情会有情绪，这正常， 嗯， 我理解他也该有情绪，比如就是婚前没有任何表示， 嗯， 这个还差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有表示，有的还真没表示， 嗯， 但是那个一块逛商场给儿子买了挺贵的这个羊绒衫， 嗯， 他也在是吧？ 对、啊， 就什么都没给他买， 嗯、 啊，这个是该生气的啊，这是做的不太， 对， 不太对头是吧？ 好像一般人都不会这样做， 都不会这么做， 对， 啊、都会。 你带了两个孩子出去， 对 啊，你其实有一些人还是这样的，我不给我自己的孩子买，我也得给孩子的男朋友或女朋友买，那个表明我有礼数， 没错， 是吧？ 是这个意思，所以他可能就会感觉婆婆对自己。不看重啊， 对， 或者是自己不重要， 对 啊，这个没关系，你就记住，只是有可能， 嗯 啊，在婆婆那里你不重要，还只是有可能在那一个人那儿啊， 嗯， 那在老公这儿重要就行， 嗯 啊，自己觉得重要就行啊，其实有些事情大可不必那么介意，那里你不重要，还只是有可能在那一个人那儿啊， 嗯， 那在老公这儿重要就行， 嗯 啊，自己觉得重要就行啊，其实有些事情。大可不必那么介意，我的一般的原则是只要他不影响你跟你先生的关系， 嗯， 其实好多都好办，就是有的婆婆可能伸手伸得长，不单是这样，还影响了这个自己的儿子跟儿媳妇的关系， 嗯， 进来参言， 嗯， 触谋划策，各种干扰啊。这个你要说从心理学上来讲呢，就是嫉妒， 嗯 啊，自己养那么大的儿子被另一个女人夺走了，会有嫉妒心理， 对， 嗯，这所以呢就会有各种刁难啊，各种看不上。 嗯， 但是不管这些了，这个也不知道有没有道理，反正心理学上都这么说。 嗯， 我个人也持一些怀疑态度，其实，但是正儿八经说回来之后，就是他只是在婆婆这里有可能觉得你没有地位，不用去太在意，别太关注这个了。 嗯， 太关注这个反倒可能会引发一些问题，更关注的是在你先生这儿，他是不是足够的对你好？ 嗯， 然后婆婆是否插手了你俩之间的更多的事儿？ 嗯， 如果人家只是对你这样，也没管你俩好不好、坏不坏、怎么过日子，哎，你管他呢？ 嗯， 啊，就那么着呗。或许他有他的原因。 嗯， 天长地久，慢慢的你肯定会知道。当我们了解了对方为什么这么做的时候，其实第一个自己心里就好受多了。 嗯， 第二个呢，两个人的关系也就好多了。 嗯， 很多时候之所以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有问题，无外乎两点：第一点就是没有关注到别人的感受。 对。 嗯，第二点就是。没有足够的去了解对方就着急下结果， 嗯， 下评断， 嗯 啊，这两点是所有人际关系当中常见的导致隔阂 嗯 的两个最基本的点。 嗯， 如果婆婆能重视你的感受了，那你肯定也没问题了。 嗯， 如果你能够了解婆婆为什么这么做了，你肯定心里也好多了。 对 啊，哪怕你了解完之后她就是看不上你啊，你再了解一步，他为什么看不上我？哦，你知道他原来是怎么着，他自己经历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好多都是这个原因，跟自己经历有关的。 就是其实跟你没有关系，是跟他自身的经历有关系。 对， 嗯， 比如说有的婆婆刚入这个家门的时候， 她自己也被婆婆不善待， 各种不善待，直到她的婆婆去世，她可能慢慢的才有了这个位置，可心里一直耿耿于怀。 对， 所以当有新的儿媳妇入门的时候。他极有可能会重复那个模式， 嗯， 他也没法对你好， 嗯， 他自己内心还过了那个坎儿，所以他就会显出各种冷落、各种不重视， 对， 啊，各种被动性的攻击你， 对， 就那种感觉， 对对对， 啊，当你了解了之后，你就会觉得啊，原来如此， 对， 嗯， 可能和你没有关系，所以最重要的是马上就要结婚了，你和你男朋友之间，你和你的未婚夫之间，你们的感情好，你们能在一起，他能惦记着给你买礼物就好了， 就好了，对 对, 对, 对，是的。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您听到的以上这些问题都是来自于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您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提问。关注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发微信，您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大家总是问怎么进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呢，关注了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当中有我们管理员的号码，大家添加了我们管理员的号码之后，由管理员邀请进群。那大家还可以在新浪微博给我留言，主持人孙岩，新浪的微博我也可以看到大家的私信留言，这样一些方式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今晚我们的节目就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再见。 错从没有一丝歉。 就是爱情，怎么算也算。